冇错啦，相信咧好多朋友仔咧都好中意花嘅，特别系女孩子啦。咁啊，相信咧好多朋友仔都会买啲花翻屋企插嘅，亦都咧好渴望咧有你心爱嘅人送花俾你嘅。虽然好多时候收嘅时候都话，哎呀咁嘥钱，其实咧个心里边都系甜丝丝。当然，尤其是如果有心爱嘅人送俾你玫瑰花，你系会特别喜爱啦。玫瑰，玫瑰，我爱你。我哋有姚莉姐姐嘅歌声。早晨，早晨啦，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搭二啦。清晨省嚟，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日子咧，就嚟到2021年嘅10月2号早上5:10啦。今日农历咧就嚟到8月26噶啦。室外温咧，两个数字啊，28度，相对湿度82%啊。唔单止玫瑰，大家中意嘅。 白兰，白兰。青春，青春，处处香，哪有那花香无人爱？哪有那青春是久长？白兰，白兰，朵朵香，人们的青春像花一样，走过那不在的青春日。只怕到冬来不悲伤，春风吹醒人们的梦，光阴儿叫这春不久长，那蜜蜂忙着让你到白花儿忙着吐露芬芳。哦，白兰，白兰，人们的青春像花一样，走过那不败的青春日，只怕到冬来不悲伤。 佩佩咧就好中意呢个白兰花嘅，咁啊尤其是咧即系放喺啲冷气机嘅前边咧，哇吹出嚟咧成间屋啊成架车都香晒嘅。咁啊近排都见到喺屋企附近有呢一个嘅白兰花婆婆出现啦，咁所以咧都会帮衬买翻一包半包咧，就系摆喺架车度，咁啊一路揸车嘅时候咧都一路好香咁样陪住大陪住自己嘅。我成日都讲啦，俾少少钱咁啊，令到自己嗰日好开心，其实都 OK 嘅。尤其是寻日出咗消费券啦，系嘛？你攞咗未啊？未攞嘅唔紧要嘅，咁啊。就稍后啦，系嘛？即系可能你系即系剩翻落嚟个万几人未有攞到嘅，咁今日应该都会出到系第一期嘅。咁啊，佩佩就应该系迟咗申请，咁所以咧，咁我系第二期应该下月发放嘅。咁所以都无论点样都好啦，都系刺激到消费，希望咧大家攞到呢一个消费券嘅时候咧，都系开开心心嘅。咁啊，头先咧就阿姚莉姐姐除咗唱咗呢一个嘅玫瑰玫瑰我爱你之外咧，就啱啱播放嘅呢一首。白兰花的白兰香，有这个姚莉姐姐的歌声。姚莉姐姐还有歌曲的。 女儿勤工作呀，家里洗衣裳，男儿勤看光呀，田里耕耘忙， 大家谈谈笑笑嘻嘻哈哈，无忧无愁同吃发歌唱。 同样地都是姚莉姐姐的歌声，我们有桃花江。好，那么讲一下这个最新的天气先。大致多云，局部地区有骤雨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。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，新界会再高一两度。吹微风，指望未来两三日风势是清劲，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的骤雨。新界气温28度，相对湿度82%嘅。 桃花渡口桃花船，黑呀一壶黑，船上有一个美婵娟，我要渡河回家转。桃花船为什么不拢岸？单身汉，嘿呀一壶嘿，单身汉绝不会冬夜漫，只要允许我上船，我要把心愿呀诉一番。 我哋有咧张露姐姐同埋黄河合唱嘅《桃花船》。讲起桃花咧，当然咧就一定系喺呢一个农历新年嘅时候，大家会见得到啦。咁亦都好多人咧中意将每年咧都会买一棵桃花。啲人话咧，如果喺个桃花度转几个圈咧，咁你就会成年行桃花运嘅。咁亦都有人话咧，就买咗一年桃花之后咧，就要年年都要买噶咯。咁究竟系唔系咧？咁啊，最紧要系自己觉得望到桃花盛放嘅时候咧，觉得系开心就得啦。系咪？当然，你要屋企有地方摆啦，因为桃花都唔系细棵咁样。 买细胞嗰啲，同大胞嗰啲系咪功效都一样？其实我真系唔知道，因为我对花其实都冇乜感觉嘅，桃花望系 O K 咯，但系你话要我特登去买，我就比较少嘅。不过有时见到可能卖花婆婆嘅，咁佢卖紧一啲可能我都觉得 O K 嘅花，我都会花少少钱去买嘅。 杨柳们迎风挽春天哟，小妹我一步出门前哟，看到哥儿来回大街，伴着哥儿的娘叫亲呀，叫声哥儿们慢一点，不许哥儿进门前，你若要走那条桃花路，请你先铺好杏花街，杏花街。 但是呢有这一首的歌曲就是《桃花路》，我们有这个静婷姐姐的歌声。这个《桃花路》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有张璐姐姐的出现。 听过花迎风摇雨，月光照在花影里，想起了你，想起了你，害得我朝朝暮暮梦魂无宿意，苹果 我迎风摇雨，月光照在花影里。苹果花又开了，你在哪里？你到底在哪里？为什么你还不回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つらい別れを泣いたとさ、リンゴの花びらが風に散ったよね。 张老姐姐，苹果花，苹果花咧，我根据呢个网上资料话俾我听咧，苹果花有平肝啦、养肺啦、润肺养颜嘅功效嘅，仲可以除斑啦、润燥啦、明目啦、排毒啦、养颜啦、调节内分泌等等呢个功效嘅。当然啦，我唔系中医师，不过即系听首歌，我谂都可以开心啲，都会养颜啲嘅。听到首歌翻嚟有五点半钟新闻啊，黄叶舞秋风。 清晨五点半，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。警务处处长萧泽颐率领香港警方代表团前往深圳，同广东省副省长以及公安厅厅长王志忠，同广东海警局局长刘少根率领的代表团，就打击两地走私活动进行工作会晤。本港警方表示，双方高度关注高级督察林婉仪殉职事件，并且同意即时成立专案小组调查案件。两地亦同意加强打击受三合会操控的走私犯罪集团，包括广东省公安厅将会同香港警务处紧密联系，共同研究提升人员安全、装备效能、训练交流和行动效率。广东海警局和水警总区亦会加强合作和情报交流，两地又会加强执法，采取联合行动打击犯罪集团。社署在10间安老及残疾院社推出先导计划，

红面胜风，天气暖洋洋，英姿勃发，堪景仰，英雄如船，力争向上，红面独有傲骨傲骨干。 罗文哥哥的这一首的红面，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5:42的了。听着呢，有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早上有钱佩佩陪伴你的清晨省利。各位哥哥姐姐早晨早晨啊。咁啊今日的天气都是有啲雨啊同埋炎热啦。所以呢如果一阵间是会出街的哥哥姐姐呢就要特别留意啦，咁啊近排仲要焗到咧，我觉得系好危啊！咁啊又成日突然之间，哇一阵咁嘅雨啦，其实真系好容易会唔舒服嘅。咁啊人多嘅地方尽量少去啦。咁啊当然你话我今朝讲出咗消费券咧，可能都会带动到经济，可能都会出去饮下茶，或者可能咧有啲嘢都想买嘅。咁啊出咗消费券就可以去买啦。咁但系咧都可能拣下礼拜咯。啲人翻工之后咧，咁你慢慢去拣咧，其实都 OK 嘅。今日咧就拣咗好多呢个植物，花草树木啊，送俾大家。不过呢一只嘅花，咁啊，似乎真系麻麻地，千祈唔好种。 谁将硬熟花种于路旁？任令它生长，善良的他不知花险恶，沉溺在他的幽香。谁将硬熟花种于路旁？任令它飘香，善良的知花险恶，又再慢慢欣赏，沾上它。沉溺在他的幽香，谁将硬熟花种于路旁？任令它飘香，善良的他不知花险恶，又再慢慢。 同样咧都系讲话有刺嘅花，咩意思咧？嗯，有刺嘅花，玫瑰系有刺嘅花啦，罂粟花咧都系有刺有毒嘅，所以千祈大家唔好尝试。咁当然啦，即系大家都应该知道吸毒系唔应该嘅。阿婆婆都几中意太阳花，我觉得好有朝气嘅一种花。 夏的一张小粉脸，竟可使我儿子见，看见他是我，再不敢随便叫苦或怨天。他的一张小粉脸，照彻我心，叫我能共现实作战。望着那地平线，重获信心，他感染，愿带着欢笑，来为你写诗一篇，想将新诗高歌一遍，将它编记这一天，歌声快乐热情为你献。愿摘太阳花来为你编织冠冕，用快乐欢笑来做我新的起点，新的歌声沙滩响遍，斜阳如醉，暖暖红日就着你的脸。 太阳花咁啊，好多时候咧，我哋讲呢个花草树木咧，都需要有呢一个嘅阳光啦，又有充足嘅水分啦，啊，咁所以天气就好重要啊，因为天气恶劣嘅话，落到冚冚声嘅话咧，啲花草树木都会因此而咧就会死嘅。咁今日嘅天气系点呢？部分时间有阳光，局部地区有骤雨，天气是炎热啊！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，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嘅，吹微风。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风势清劲，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。室外气温29度，相对湿度79%嘅。 远方 指引，终日受困，晚山香气飘扬，玫瑰花格外醉人，清风吹过松去白毛，似见情纷纷，玫瑰 姐姐的雾女玫瑰，近排咧同我小朋友咧就温习呢一个嘅常识嘅时候咧，就讲到呢一个植物啦。咁佢问咗一条问题，就系、是、话啊，有冇植物识喐嘅咧？其实都有部分嘅植物系识喐嘅。咁特别系啊，好容易会发现佢喐嘅咧，相信一定系含羞草啦。细个咧好中意见到咧就笃下笃下笃佢咧，一就缩埋。我小朋友就好好奇，好想知道系点样啦。当然咧，我就会话俾佢听，你俾心机读书，默书100分嘅话，我就买棵俾你试下啦。 盈盈含羞草，花开香不吐，唯怕风跌吐。若有爱意不知惧，怕爱恋有日到，柔情蜜意尽流露。心苦恼，草非为秀，不甘弃母，爱惜有心愿眷顾。若要相爱，真心相待，柔情愿能尽透。羞草本质多高洁，热爱亦寂寞糊涂。若你放肆轻轻碰叶片，迅速变合抱，美好风姿不再到。可想不可无，不必痛苦，不必急躁。情为我套，若有真意，应该表示，为求白头共老。情如含羞草。则多高洁，热爱亦寂寞糊涂。 放肆，轻轻碰叶片，迅速变合抱，美好风姿不再倒，可想不可无，不必痛苦，不必急躁，还愿柔情为我套。白头白头共老， 靓声王张伟文的这一首《含羞草》。我自己呢就好喜欢喝无花果汤，不知道你是不是呢？每逢秋天的时候就想起是妈妈煲的无花果汤，特别润喉，特别就是可以清热。 花果比喻真爱，爱便应去爱，流取这段情语，只要真意在。 陈丽诗姐姐的无花果，无花果可以是水果这样状态吃的，亦都可以晒干了之后煲汤的，虽然朝早六点但想起吃都很开心。好了，望个钟很快到这个上午的六点钟，回来之后还有半个小时的清晨上来，一阵间当然有我们的老友记梁万福医生的出现，今天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肺炎链球菌的针。好，一阵间再见。 菲律宾抵港，其中三人验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，一人仍然正在等候检验结果。另外，卫生防护中心正在调查一宗外地确诊个案，涉及一名55岁男病人，住在东涌影湾园一期上图轩第三座。他是货机机组人员，星期二前往澳洲，在当地抽取的样本测试结果呈阳性。他完成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。中心表示，病人在潜伏期曾经居住的地点已经纳入强制检测公告。天气方面，广东地区风势微弱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，局部地区有骤雨，天气炎热，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，新界再高一两度，吹微风。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清劲，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有几阵的骤雨。而家气温是29度，相对湿度80%，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。天气概况，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。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，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，渐转吹东至东南风4级，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，海有中浪。

嘅。咁如喺做住喺一啲郊外啊或者新界地区咧，咁相对地咧佢系会更加热嘅，会热多一两度。咁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啦。咁觉得系口干啊，或者觉得有啲唔舒服咧，就最紧要揾个阴凉嘅地方啦，然之后饮多啲水，补充下身体嘅水分嘅。咁你话讲紧要保护自己咧，除咗即系饮水啊，同埋适当嘅休息啊，适当嘅运动之外咧，相信咧打疫苗咧都系一个好好保护自己嘅方法嚟嘅。今日咧，梁万福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肺炎链球菌嘅预防针。咁究竟系咩嚟嘅咧？呢个肺炎针系唔系就等于而家新冠肺炎嘅针咧？打完之后系咪都可以预防到其他肺炎咧？咁究竟呢个肺炎链球菌又会引起啲咩问题咧？哇，应该你好多个问号喺个脑度噶啦，亦都相信可能好多哥哥姐姐啊，我好似打过，不过打咗之后有咩用嘅咧？我唔知道，确实系嘅。我屋企都有长者咧就话啊。上次翻去复诊嘅时候咧，就帮我打咗呢个针，但我唔知咩针嚟嘅。总之就佢嗌打就打啦咁。咁但系咧，好多时候咧，打咗咩针都好啦，其实自己了解清楚多啲系好嘅。咁因为咧，先知道有啲乜嘢症状系点样啊，又或者咧，起码你去求诊嘅时候，你都话俾医生听啊，我曾经打过啲咩针，咁相对地咧，可能对嗰个治疗嘅方向咧系会快速一啲嘅。嗱，今日咧就拣咗好多花草树木嘅歌曲啦。继续落嚟咧，我哋有一首合唱歌曲啊，张智霖加上许秋怡嘅《翩翩枫叶情》啊。 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，健健康康在清晨。 嚟到星期六啊，呢个时分啊，当然继续系有老人科专科医生、香港老年学会会长梁万福医生嘅。梁医生早晨， 早晨大家好。 系啦，梁医生上个礼拜讲紧呢个流感针啦，咁啊，我知道政府有资助啦。讲起政府资助嘅针咧，政府都好大力宣传咧，叫我啲哥哥姐姐咧去打呢一个嘅肺炎链球菌针啊。 系啊， 肺炎链球菌，我记得咧，我就同啲细路打过。咁点解细路要打，长者又要打，咁后生仔唔使打嘅咩？ 系呢、這个肺炎链球菌咧，都系一个好严重，系一个肺炎嘅其中一种嘅病毒嘅感染。 嗯， 佢导致一个严重嘅肺炎。 嗯， 佢严重嘅肺炎可以破坏个肺嘅组织。 嗯， 吓咁佢一个即系、就是、一个细菌啦。咁呢、這个呢、這个时候唔同。呢、这個流行性感冒，流行性感冒咧就係病毒， 嗯、 肺炎鏈球菌頭呢個菌嚟嘅， 嚇、 啊、細菌嚟嘅。 嗯， 咁嗰啲細菌咧就係、是、如果染咗咧，其實對一啲人咧嗰、那個風險較為大嘅。 嗯， 就係、是、兩極啊，即係話即係兩歲以下嘅小朋友， 係 同埋老人家。 啊，會唔會係因為個體質就弱一啲，所以就危險啲咧？ 係呢、这個就係嗰、那個、即係身體個抵抗力冇咁好啦，同埋即係個宿主咧，即係話個B B 仔同埋一個老人家，佢、哋對呢個病病菌咧感染咗之後咧，就導致咗一個死亡率係較為之高。咁、所以你話即係成年人咧，成年人咧就其實就。个抵抗力好啲，吓、感染呢个菌咧，其实做一啲简单嘅抗生素应医咯，冇问题。你发烧睇医生，咁、即系验咗系呢个白血球高啊，咁你一个简单嘅抗生素都可以医得好。但系去到年长人士啦，咁佢就比较上咧，系发觉咧就系个影响个肺多啲，咁譬如整坏肺，个肺可能即系有啲窿出原嚟啊，有啲我哋脓疮啊咁，咁啲嘢就。对个肺功能甚至乎死亡率都高好多倍嘅。 嗯，头先你系讲啦，细路仔就两岁楼下打啦。咁长者嘅定义系几多岁以上就你觉得需要打咧？ 通常我哋啲指六十或者六十五岁以上嘅，咁、疫苗接种计划咧都系六十五岁以上有呢个资助呢个疫苗嘅。 嗯，咁打一支定要打两支噶？ 嗱，咁而家咧就系、是、通常我哋就讲咧就系、是、话，如果个身体健康好嘅。咁係打一支嘅啫，嗱細蚊仔係打13价， 嗯， 都係有兩種，有兩個嘅疫苗嘅，一個係所謂13价， 嗯， 一個23价， 係， 咁23价咧就係、是、比較古老啲啦，即係已經研發咗有20-30年嘅啦， 係， 咁啊13价係最近呢10-0年到先生產啫， 係， 咁所以佢有唔同嘅， 個價係咩意思？ 23乘13好咧， 咁唔係多啲好啲嘅咩？ 係咯。咁咧，其實就唔係，因為23价同13价中間有重疊嘅。 係。 咁但係13价，因為新去研發咧，佢、有幾隻佢嗰個所謂即係刺激嘅免疫能力係高啲嘅。 嗯，新啲 咁所以咧就通常細蚊仔都係打13价嘅。 嗯。 咁老人家係點咧？老人家咧就係、呢兩隻疫苗裏面咧，會建議是但都要打一隻、咁通常咧，我哋都建議打13价先嘅。 嗯。 咁啊，13价就應用於所有嘅65岁以上嘅人士都適用啦。 嗯。 就使唔使打另一個咧？有啲人話啊，第二年打唔打埋第二針啊？有時問醫生，醫生都話啊，你下年打唔打埋第二針？即係23同13都打。咁咪就好簡單咧，就計算方式嘅啫。 嗯。 如果13加23，你梗係多咗啦嘛。 係。 即係中間有幾個係有重複啊，但係加埋你可能都。多咗，咁咩人需要咧？就我哋话身体健康嘅65岁以上嘅人、要打针， 系， 咁就已经够啦。咁、但系如果佢有长期病患， 系， 即系话佢长期病患系亦都系个呼吸系统 嘅毛病多啲，或者内分泌糖尿病啦，糖尿病容易有感染啊，或者有癌症啊、肿瘤嗰啲啦，或者有啲免疫力嘅问题嗰啲人士咧，其实咧就要值得打埋第二针啦。所以有高危嘅长者咧，就系、是、会资助埋打第二针嘅。所以你去个私人诊所咧，可以打埋第二针，即系话吓打第二针几时打，就系、是、隔一年。 咁会唔记得噶、啊，梁医生？ 哦，呢样嘢咧就如果你系接受政府疫苗注射咧，喺一个所谓叫医健通里边。 哦，佢会提醒你嘅。 写咗喺度。 啊，非常好、啊。 系啦，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喺呢方面咧，我哋需要注意嗰个知识方面就系咁啦。喂，打针又继续会肺炎，我老人家打针会肺炎，咁啊肺炎有好多菌嘅。 哦，即系嘅意思，呢只只系其中一只肺炎菌啫，唔系打咗之后就冇晒呢一个肺炎。 啱啦，即系有时咧、啊，我打肺炎针点会肺炎啊？嗰、那个叫肺炎链球菌， 系 即系话好多嘅唔同嘅病菌里边其中一种。咁你唔会肺炎，你唔会有新冠肺炎啦，系咪？即系呢个唔会预防新冠肺炎，就唔会预防。流感引起的肺炎， 它只是预防肺炎链球菌的。 是的，为什么要呢？就是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特性呢，就是说它惹到之后呢，死亡率高，对个肺里面的组织产生的伤害，就算好返呢，都会有后遗症。所以呢亦都有一个疫苗在这里。咁所以咧就系呢个所谓疫苗可以使用嘅原因啦。 你讲紧呢个肺炎链球菌咧，咁系即系点样即系惹到比较多嘅？系咪啲地方污糟啊？定系咩情况下惹到机会高嘅咧？ 其实呢啲菌咧就系、是、呢个世界上系度都有嘅， 系即系防不胜防。 防不胜防，呢、這个菌系除非你话一尘不染嘅啫，就话即系你好着重于啊啲密室咁，你唔出去接人。咁就否則嘅話咧，即係唔知邊啲人啫。當然咧，就係、是、越多人嘅地方咧，嘅機會越高。咩時候多咧？通常我哋講，譬如腦膜炎嘅菌啊，咁都係話住咩？住宿舍啊，當兵啊，好多時咧就係啲嚇啲而家好多人啲細路要送去第度讀書啊。咁佢第度讀書係住咩？ 住宿舍咯，寄宿学校咯，系啊。 寄宿学校嗰时话啊，你有冇呢只菌？有冇呢只？有冇即系 因为佢哋一齐生活，所以好容易会交叉感染嘅。 系啦、哦，因为你多人一齐喺度聚集，咁、你所以喺屋企住。呢个长者屋企单身嘅，佢又唔去好即系周围去嘅。咁佢惹到机会相对就会少啲。 咁惹到之后嗰个症状系点噶？肚屙啊，定系会咳啊，定系点样？ 肺炎嘅症状，发高烧啊，有痰啊，咳嗽啊咁咯。 哇，咁同一般流感又差唔多噶啫，咁真 系 好难搞噶。咁自己唔知噶，都系要睇医生啦。简单啲， 要睇医生，同埋当然咧就系肺炎链球菌咧，真系忠告大家咧系应该一定打。咁咧有少少唔同啦。我哋上次讲打流感疫苗同新冠肺炎就要隔14日， 系 咁，但系原来咧，你打流感针顺便可以打埋肺炎链球菌嘅针， 即系话可以同步打。即系如果我打新冠肺炎打完14日之后，我打呢一个嘅流感疫苗，同时间同步打埋肺炎链球菌系冇问题嘅。 系啦，左边打一针，右边打一针， 系。咁啊，最紧要系乜嘢？但系政府俾得免费你打，就去打啦嘛，系咪？ 唔系政府肯俾钱你嘅，梗系有用，即系得住啦。即系计算过，如果唔系好有用，点会俾钱嚟做啊？系咪？ 冇错，啱嘅，啱嘅。好，咁啊，今日咧唔该晒咧，就系林万福医生。下个星期同样时间，我哋继续探讨下啦。拜拜， 拜拜。 赶而来，失望而回，是你已远去，共你的友好在不知处，陪同到这破晓，在这酒店内，灯影照我的痴爱， 还在自信，从来这点爱未曾变改，在这酒店内，花店变的走廊，仍留着这浓浓盛开的清香。就算花平凡，就算花平。总亦有关心他的伴侣，就算多平凡，总有互爱的情人，怎么偏偏我现时失掉你？新人急赶而来，失望而回，是你已远去，共你的友好在不知处，陪同到这破晓，在这酒店内，灯映照我的痴爱，还在自信，从来这点爱未尝变改，在这酒店内，花店变的走廊，仍留着这浓浓盛开的清香。就算多平凡，就算多平凡，总亦有关。就算多平凡，总有互爱的情人，怎么偏偏我现时失掉你？就算多平凡，就算多平凡，总亦有他身边的伴侣。就算多平凡，总有互爱的情人。怎么偏偏我现时失掉你？ 今日咧讲好多植物啦嘅歌曲啦，咁啊当然咧，即系一般人除咗喺街度可以见到，想拥有一定要去呢一个嘅花店，你先可以买到呢啲嘅植物翻屋企啦。当然你话想买棵树咁，梗系唔系花店啦，系嘛？即系买普通一盆嘅盆栽，其实都可以去花店度买嘅。好啦，望下个钟啦，好快到呢一个嘅上昼嘅六点半，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，又告一个段落啦噃。再见到大家嘅时候咧，就会系嚟紧嘅下个星期四，即系十月七号嘅早上五点钟，清晨爽利。希望到时咧都会喺空气中同你相遇。约定你星期四再见，拜拜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， 早上六点半，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。多名政府官员分别落区探访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在社交网站上载有关消费券的短片之后，昨晚再上载有关在国庆日探访住在㓥房和公屋家庭的片段。他表示，土地房屋在香港社会面对最尖锐的矛盾点，亦是特区政府必须全力解决的头等大事，指人民先是一切发展的中心。短片入面，陈茂波带生果探访市民，以及和市民一起包饺子，又向市民表示要加大力度增加房屋供应。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在社交网站表示，昨日下午去到深水埗和长沙湾探访劏房户和公屋住户，指将会竭力增加公营房屋的供应，又透过 過渡性房屋、現金津貼、劏房租務管制等的措施，以及其他相關的社會援助和服務，為劏房家庭提供支援。美聯社公共事務研究中心公布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，美國總統拜登的支持率下滑至五成。在從阿富汗撤軍和處理南部邊境大批海地難民方面，美國民眾對拜登的批評越來越多。美聯社公共事務研究中心9月23日至27日進行的調查發現，大約五成的美國成年人認可拜登上任以來的整體工作表現，四成九的人不認可。同之前兩個月的同類調查相比，拜登的支持度下降，他分別在7月和8月獲得五成九和五成四的受訪者認可。法國一名逃避追捕35年的連環殺手，在警方接近查出他的身份之際被發現死亡。一名59歲的前憲兵和退休警員弗羅維在租住單位服藥自殺，並在遺書中承認他就是綽號麻子臉的被通緝男子。疑犯涉及上世紀80至90年代多宗罪案，包括性侵和謀殺一名11歲女童，亦涉嫌勒斃一對情侶。執法人員經過多年追查，逐漸認為兇手可能是國家憲兵成員。一名預審法官最近幾個月開始向大約750名案發時部署在巴黎的憲兵隊員問話，上個月向住在法國南部的弗羅維發出傳票，但妻子其後通報他失蹤。警方在弗羅維的遺體採集的 DNA 樣本發現與當年犯罪現場的基因資料吻合。天氣方面，廣東地區風勢微弱，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，局部地區有驟雨，天氣炎熱，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，新界再高一兩度，吹微風。展望未來兩三日風勢清勁，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有幾陣驟雨。而家氣温係28度，相對濕度80%。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。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， 时间来到接近早上6:34，欢迎收听10月2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，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汪明熙。早晨刘国华。 早晨汪明熙。各位早晨。第二期消费券开始派发，多个行业都推出优惠吸引顾客，有食肆表示短期可以带动营业额，但有电子产品店铺就说反应冷淡。對於早前商場話旺丁不旺財，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話，通關對零售業最有幫助，如果短期內未能夠通關，應該考慮再發放消費券。留意稍後的特寫報導。 我哋都会带大家睇下内地国庆长假期嘅情况。喺未能够出境嘅情况之下，唔少民众都留喺境内旅游同埋消费。各主要旅游平台都预期十一长假嘅出游人数会有强劲增长。而北京有新嘅景点落成，环球影城主题乐园更加系人头涌涌。驻北京记者去睇过，留意阵间嘅。